锵锵三人行，哎，今天把这个李菁和采夫都找来啊，是要谈谈，咱们都算是新闻界的，对吧？ 对对对 对， 文涛老师每次都跟我们混在一块儿，说新闻界的。 哎，那我算什么界的？ 不是明星 吗？ 对啊，娱乐圈的， 媒体人嘛。所以呢，我今天要谈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是良心，对吧？主要是谈谈林丹的事儿。哎，这个林丹的事儿跟良心有没有关系？ 问我啊，哪一件事儿跟良心有没有关系？ 不是，我觉得林丹的事儿跟社会学有关系。 哎，怎么说？ 跟生理学有关系。 哎，怎么说？哎，我都挺感兴趣。跟生理学有什么关系啊？ 对对对对。 我人家就其实对我来说，他这个消息我真没有觉得太意外，因为好像运动员和在外面做这种事情，好像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有各种解读吗？然后我那天也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人家就是说人家是把它放在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的，并不是说咱们这是八卦。人家有一个学者，是美国的一个学者，是专门研究运动员的太太。为什么呢？他不是一说八卦，他是说运动员太太这批人他担负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角色，他们忍辱负重，丈夫在外面赚钱，他们在这苦守，然后但是呢这工作好处是变现快啊，但是这个不好的就是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运动员所谓出轨，这是生理学上的一个很解释通的，因为运动员本身他之所以成为运动员，而且这些被关注的运动员都是因为你身体是因为有顶级的这种条件，无论他意志力啊，还是他的那种爆发力，还是所谓他分泌的这种什么荷尔蒙还是多巴胺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很特别。那么很特别呢，就直接的这种生物学上，就他很难控制住自己这种欲望。 你基本上是把运动员当动物了。 不是，人家有这种层面的讨论。哎，我 跟你说， 这个 所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是先想的生理学，就是因为呢，就是说我因为我记得美国，就是比如说对于美国人来讲，像 NBA 那些个球员比赛完了跟那个啦啦队的睡觉，那张伯伦一辈子睡20000多个， 对， 就是他们觉得运动，他好像在外国吧，他有这么一种。就是说运动员嘛，就是这种荷尔蒙过剩的，他没处去，他肯定他有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 我特别感激刚才李菁老师这个替这个男人解释了一下啊，有一种合理化。 我没有解释，我只是搬了一个人观点。 荷尔蒙 只是搬了那个观点，我没有合理。 有一点点跟您观点不太一样的是，就是他们找运动员，我认为是一个最优选择，就在他们这个阶层和收入的这个水平里边。运动员是原罪最少的，身材最好的，生活最规律的。因为你看足球运动员一周2场比赛，基本上他一周最多只有1-2次在酒店里面可以有那样的机会。你想想，他如果嫁给一个商人，他嫁给一个发了财的官员，他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实际上相比运动员来说 更不可控， 跟那些人完全不可控，不如嫁给运动员，我觉得会更幸福，实际上 啊，你是从太太的这种角度来讲， 从他私人享受上来说，我觉得也会更好一点。 哎，但是对他的荷尔蒙过剩该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这只能这个太太尽己所能啊，或者不行的话，就是让公众多拍一拍，约束一下，也只能是这样。你不能说咔嚓就一个鞭刑直接给开除了。我觉得那些太太们会衡量这个事情，就是事儿犯了，该回家回家，就是老实一点就行了。所以你看。伍兹 那不还是离了吗？ 这个当时他都不离嘛，科比没离吧，基格斯，尤其是这个曼联的基格斯跟自己弟媳妇儿这种就是特别严重的，也没问题。那当然现在也离了，他们都有一个滞后期。我会觉得他们总体衡量下来，找运动员来说啊，身心两悦会好一点。 身心两悦是吧？那你把我们这些个文弱的人置于何地呢？ 那我们要加强锻炼。 我觉得我荷尔蒙也 hold 不住啊！你别以发卡麻烦，就我觉得搞就种族歧视嘛。 你 别看我很瘦弱啊，我很瘦，我需要很强烈的，这是没人满足我。那这怎么办呢？你这不能光他林丹有这个特权，那我不行不。 这个没人满足和没人能满足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我想探讨的倒是另一个生理学。我记得呢，这个著名的汉奸周作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呀，其实科学也是很道德的。你咱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啊，也许在某个国家100年前同性恋被认为是耍流氓， 后来是科学的进步让我们了解了这可能是人的一种现象，于是呢他就去道德化了，就不会再认为同性恋是耍流氓了。其实人类历史上一直在经历这样的事情， 比如安全套。 怎么讲？ 就安全套，就是那些农村二流子或者社会二流子在给那些痴心姑娘给摆平以后，他往往会有一个孽子，其实会留下这种很大的伤害。 对， 当安全套发生之后，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夜两夜的情况，大家都安全了。其实道德的指责像红字一样的那种指责其实也会减弱很多。 对， 哎，这就是科技有道德。 对，我用这个著名汉奸的这句话呢是要掩饰一个更加哈，观众会引起公愤的一个观点啊，不是我的观点，但是是我这个啊，管他是谁的呢就是说啊，你知道当我们冷静下来啊，就去看一个现象，女人觉得最不道德的就是你怎么能在我怀孕期间出轨，对吗？可是我纵观人类历史啊，我发现呢这是一个典型现象。这个我希望有科学家生物学家，我哪天要请饶毅教授来从这个果蝇基因的角度上我企图从里面找出一些原因。因为你看最典型的文学在《红楼梦》里这个贾琏儿，那么尤二姐尤三姐儿，她偏偏就是在王熙凤怀孕的时候他出去，你去查吧，太多的这个不光是文学作品当中，我得说这是一种经典现象，就是你认为最不道德的一个现象，按说最不应该，对吗？老公你怎么可以，我还妻子怀孕你出轨，似乎特别不应该。可是一件特别不应该的事情，为什么实际上咱就我把桌子底下的事情翻到桌面上来，包括我身边不是没有这么近的身边，是我那个陌生人我所知的，不是我的朋友啊，我朋友圈里没有干这个，哎，以后没法干，就我朋友圈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所见所闻，我读书读这么多，对吗？读报纸，就是哎，这种现象 太不容易了吧，各种漏洞都堵遍了，你就直说吧。 所在多有，就是说在太太怀孕期间男性动物他出轨，我不说他是对的，我也认为他不道德啊，我也认为他不道德。可是我认为啊，似乎这也有一个动物学上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从这个正能量来看啊，这说明这两口子平时的性生活还比较正常，就是他起码这两个人是按期的平时，但是呢，在那个间隔期间他就没有按期了， 对， 他的习惯就滑脱了轨道，简称出轨。 一般来说，就说。好像就是说哎，那我就啊，你就是男的就因为他不能满足你吗？他不能满足你，所以你就这样，你就成禽兽了，你这样怎么就有很多道德的指责啊。但是我要跟你讲另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这是我真的在一个科学的一个 处心积虑啊， 我 好您讲， 我不是我也不认为林丹做对了，对吗？就我觉得这是错的，他自己也说了嘛，对吧？就是我就说我看过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一项科学研究，我曾经在咱们节目里说过，哎，就是说你知道吗？说男人在老婆怀孕期间，少经常有出轨这样的事。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生出来，这个男的一抱这个小孩，他的睾丸激素，那是叫睾丸酮什么的，降低30%。就是当一个男人抱起他的这个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他不花心。他不花心，生理上就决定了。你知道，这有时候这一种造物的设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需要你啊，哺育这个孩子，所以你一抱起这个孩子，你是做父亲的，你肯定有这体会。平常你是吧，你一抱起你这个孩子，马上你不会想着我现在去找个情妇去。 这起码这个对火气大消， 火气大消。 所以很多这个小说里边会说啊，就是这个妻子的新婚丈夫出现了，这个。妻子在家里边这个哭啊什么，她婆婆就说赶紧给她生个孩子，生孩子她就老实了。这里边其实我觉得是包含着一种科学性在里边的，一个是她的责任感会加强了，另外一个像你说的那个她的动物性慢慢的会降低，她的父亲性她的父性会慢慢的起来。 哎哎，对吧？它成为一个。 其实我们看很多，就是当然你也讲到很多都是科学跟这个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看了很多文章，它都是把一些行为跟你的那个进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哎哎哎， 哎，我觉得像这个，当然我也是瞎说了，我也没有做果蝇研究。但是你看它人类的很多行为，就你比如说他抱起孩子之后，他身体内的某种，比如支持他。出去猎艳的那个降低了，我觉得也是进化过程中，比如说人类更从这个更注重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是一个繁衍的一个单位，所以它从遗传上讲，它会给你他们这种叫英文叫 reward， 什么叫奖赏嘛，就很多的它这种奖赏都是跟你人类的这种进化有关系。然后我在想，是不是比如抱了孩子，他那种就更利于有了孩子之后更利于在家庭内的稳定，然后更利于一个小经济单位嘛。现在不都讲这个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经济单位。 在那个《神雕侠侣》里边，黄蓉跟李莫愁打的时候，不是你看武侠吗？就是 看完都忘了。 黄蓉打不过李莫愁的时候，因为黄蓉抱了一个小孩子叫郭襄，咔就扔过去了。你就是你孩子，不管了，我不要了。李莫愁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抱着那孩子，孩子一哭的一刹那，说他心里边咔嚓悸动了一下，甚至有一点。 那就说人的本性呗。 哎，就是他面对一个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柔弱生命的时候，可能人的兽性、人的杀性、人的特别冲动的情绪化的东西，都会慢慢那个消下来。 哎 哎，像一个天使去守着东西。 是，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种环境，是吧？咱们现在干着的这个事情，我想都会使我们体内的这个睾丸激素下降，是吧？这时候没什么不可能在这种情况。它实际上你是受控制的，你是受你体内的东西的控制的。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在农村里边最幸福的那些家庭啊，就是我看到那些老派家庭里边，往往有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孩子。就是老两口一直到老就特别幸福，他就一年两年一个劲儿的给老公生孩子。 哎， 他一方面满足了生理需求，一方面满足了这个守护他的父亲的需求。 哎 哎，我觉得这两管还挺有意思。 什么叫这两管啊？ 两管齐下啊，是老公。 现在就准备 记不住啊。 我说你这激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再一个，我还是说这个良心，对吧？这个良心是什么呢？你比方说，我总觉得，哎，我是因为干这个工作，好，那么这样，有些时候呢，很多这个吃瓜群众，他们觉得，什么不干涉别人隐私啊？我就发现啊。当你考虑太多的时候，到最后你会发现无所适从，所以你还不如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我就想说，我的良心可能会被一些人不承认，但是我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真实的感受就是太伤害别人了。我真实的感受就是搞这种事情，别人的太难过了，这个妻子、孩子将来都很难过，对吧？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我一定知道，狗仔队。也有狗仔队的良心， 对， 狗仔队的良心就是，哎，公共场所谁都能拍到的，对吗？我怎么了？我如果是把像那个香港记者一样，偷拍你那个卧室里边的那个情况，那我不道德。但是这个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但周围人呢？ 我觉得狗仔队是有一点良心哈，就是我跟狗仔队有时候打交道比较多一些。他们其实不敢进里边拍，或者不敢用那种手段，其实是一种利害权衡。我到里边要么被打死，要么被告死，要么赔死。但是我只能在一个安全的地带，我在机场啊，我在车站，我在酒吧的外边守着你。我就这个我们的第一狗仔，这个我有时候会见到他在酒吧外边抖抖嗦，他守着人出来啊的那种，也是个很苦的活。他同时会尊重一些规则，不侵犯私人隐私。是针对公众人物啊，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他要对私人，对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他肯定不行，对吧？ 对对对，那当然了，我们都是普通人嘛。 对对对， 搞我们你太丧尽天良了。 对， 就是拍林丹这样的人嘛。 即使按照美国的新闻法，就是在公共场合去拍公众人物，可能拍得过分了一点，但也是可以取得谅解的。所以这一点，我认为就没什么大问题可能。但是他造成的二次伤害，家庭的内部的大问题，或者说。林丹被公众给直接给咬得遍体鳞伤的这种东西呢，就会让人又有点于心不忍。 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两件事情当然不能类比啊，但是咱们新闻界不是也有那种争论吗？就比如说一个记者啊，他发现了一个非洲发现了一个快饿死的一个婴儿，他 你是救他，还是拍照片， 对， 是吧？这个说这个新闻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伦理上的一个争议。 那个记者后来自杀了。 自杀了，对，因为议论太多了，他承受不了外界的压力， 自己可能也解决不了这个追问的问题。 解决不了吧？ 他后来在 非洲一个小 。对 对。 那我就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啊，变成一个荒唐版的类比，就是，假如说一个，我相信人都有良知的，假如相信人都有良心的，我有时候觉得，比如说，如果我是拍照片的，我是狗仔队啊，当然这一般性的没有关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神经质的，我想要万一。将来给人家这个家庭造成的这个危害，比如说甚至于这个孩子忧郁症了，或者这个孩子成长非常不幸了，或者甚至哎，你真是你哪知道这人老婆是什么性格呀？你是真碰上一自杀的，我想可能我会自杀的，这不要我不至于，就是就我一辈子就是哦，我干了什么？对吧？本来是很多时候是很专业的，你去做一件事儿，效果后果也是在你可预计的范围内。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拍那个非洲那个婴儿一样，那个记者他最后发现，出现了一个他所料不及的后果。 对，他确实牵涉到一个新闻伦理，这到底是出手相救还是拍照片？包括那个越战的那个小姑娘的 烧的那个， 对，烧的那个照片，那个记者也受到了指责，就是你为什么不把她抱起来？那个小姑娘是在火的前面在奔跑那种， 而且浑身赤裸，这样 对 那个也是。 那我觉得只能是做到尽量的一个有度，就是比如说你不能拍孩子的脸，比如说你不能收钱拍。你不能说双有一方买通你，你去做这个假装舆论监督，那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像话，又不道德的，也违反职业伦理的。那其他的来说，那种次生灾害，有时候也顾不上了。 顾不上就是 对， 所以说这个那好， 所以您当不了这个舆论监督记者，我发现。 不是我胆小，我有时候真觉得就是哎，哪怕我跟你说，我就干这行，我都怕下地狱啊，就是。造多少口业，你不知道你说错了多少话呀、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也拍不到你 啊这话哎你说说 我透露一个小秘密 拍到了 上次不是我上次约文涛吃个饭谈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因为文涛是个名人然后我们俩就分头出去了怕被人有误会你还记得吧这个说这个不犯忌讳吧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因为我也怕嘛这个跟人家一拍就是哪一个是这个还跟我们大名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看了一些就是他们采访这个所谓狗仔的一些采访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会觉得哎呀你做这种事情就像你说的考没考虑到会给家人啊这种伤害但他有一种给自己行为的一个正当性哎他觉得我不叫为民除害吧他也觉得我是替你们来揭穿某个人的我是替家里人来告诉他的真面目他有自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正当化的理由因为我看过就是比如对他们的采访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行为就是无限的正当化他就觉得我这些都是正义我这是正义的化身我做这些是把这些你们看不到的他在骗你们然后我给他真实面目呈现给你们你不要再上当受骗了他代言的那些美好家庭的广告你们不要再信了、他是有这样一个正当的理由在支撑他、 你说的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啊我觉得变成一种其实我还是说啊谁都有良知的因为要没有一个最底下的这种道德的这个没有自己内心一个合理性的话啊你自己很难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就觉得有一种东西叫专业主义专业主义发展出来的道德非常有意思我就曾经有一次跟一个八卦周刊的那个老总早年间我还不大了解这个狗仔队咱们只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我说哎我说你们那儿这些人干这个工作回去怎么跟父母说呀就跟爸爸妈妈说我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好意思说吗 捉奸队 对还是说纪委是吧 对对对 他说哎呦你可不知道 可有成就感了是吗 他们都是有事业心的青年他们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娱乐报道啊现在还是跟咱们有什么一定的差距他们觉得现在中国的报道我觉得应该超过世界水平了就是说他们的理想就是要把这个娱乐这一块做起来如果拍到了谁谁谁那就是他自我实现呢就是他人生的成功啊哎你看到这么一种专业激情主义了没有就是这个人呢咱们马克思当年讲人的异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很抽象就是一个人做了这个工作 他呢就会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追求上啊形成他的一个合理性，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撑，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目标，对吧？至于说这个工作目标，哎，没有人是上帝，好吗？就是说没有人是上帝 来审判，来裁断大家。 对对 对， 人人都有一种升华自己的冲动，叫自我圣徒化。我觉得它本身它本质上是一个产业，它是一个娱乐产业上的一个环节，它也有很多收钱去做事儿的东西，但他会想，我拿了钱我也做了好事儿，哎，我这何乐而不为呢？包括卓伟拍那个谁叫什么名的那明星，就获了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 哦哦，啊， 这是对情怀的致敬吧？没说，这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情怀的致敬。为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在想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其他领域做不了舆论监督了。 哎，你这个话说的是， 你这么敬业的也不多了，是吧？ 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了。 你这个话说的是， 虞姬他自己内心的自我认同感现在很高的。 对啊，而且你看他那个采访，他人自己也觉得有我有很好的情怀。我说我拿照片，我才挣了几千块钱，我并不是赚钱的，我是有情怀的。哎，我觉得这个谈话也很有意思。哎，我是替你们在监督的。 对，所以你看谁都觉得自个儿有良心。对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我终于找到佐证了，他们给我找的材料里都有这样的研究，题目叫男人最易出轨的时候，妻子孕期。哎，这说明不是我独家发明，就是，哎，这事儿其实， 对，就是不代表它对，但是它有它的依据。 你看西方，我也不敢说西方就代表对，但是我会发现呢，西方文明呢，它渐渐的会把一个过去认为是道德的事情啊，做一个医学的对待。 嗯， 比方说他要比如说这个他老虎那个伍兹，他出来道歉，他道歉之后呢，他说我一定去接受治疗。因为他觉得他得了这个 sex addiction， 就是性瘾，我就是性瘾症患者，就是我控制不了。包括西方，你看酗酒，对吧？酗酒什么吸毒，这都说哎要去接受治疗。 他把你科学态度， 他把你当成个医疗现象，对吧？他认为你不能自控这种东西。但是你看我们东方民族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你永远应该忍到底，你要一个搂不住，嘿。你就是缺德带冒烟儿，我天哪！ 西方的家庭啊，有一方的，比如说他这个丈夫犯了错之后，我们会经常看到电影和文学里面说，两个人一块儿去咨询， 对， 都是受害者， 对对对， 都是受害者， 对对对， 咨询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是把一个当成一个家庭 的共同的一个问题。他们也会剖析说妻子的这一方会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双方能不能再达成一个和解啊，认同啊， 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就是克林顿莱文斯基的时候，他们就表示过，就是说我 咨询， 我和希拉里我们一定去看咨询顾问，我们去看一看看这个心理。 中国的处理方法一般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出了林丹和谢清芳这样的，在我们村儿一般有如下解决方式。 什么？ 他一般不会打自己老公的，这个原配就直接就去打小三儿去了。我们濮阳出过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扒小三儿，那是全国爆火的，就直接在大街上，就是原配去扒，然后其他人围观，就是有人在拍下来发到网上，这是一整套的打小三儿的这个链条，啊，另外一种就是在家里边滴了咣啷滴了咣，要么罚跪，老公就叭叭叭揍老公，哎，最后也能达成一个谅解，就是或者是大家都不吭声了。都不吭声，这属于这个其中这个男人能主导局面的 啊， 要么就是我要不跟你离婚，你要不别闹，哎，他就选择一个对他来说比较有利益的一个方式。 哎，这李菁，你也是母亲对吧？当然你老公肯定是忍住了对吧？但是我是你从女性的心理角度想，你觉得这个选择难不难？ 哪一个选择？原谅， 就是出了这种事，对。 我不谈我自己行吗？ 当然我没谈你自己，爆料吗？ 不是，我就是，其实我就刚才也说，就是林丹这个新闻出来，我真的是没有那么意外。一个是运动员，另外一个是就是林丹本人。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其实也挺值得讨论的，就是说你像中国的运动员，他比较特殊，他的从小就被选拔到体校里面，他是跟社会隔绝的。 哎，你这个角度。 然后呢，你说他跟谢杏芳，他自己也讲说，小时候一眼就看到这个大长腿女孩，那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他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就对他来说是一个女神了。那么他后来有那么长的一个成长期， 那么到二十几岁拿冠军，到现在这个事业如日中天，那么这个女神还是不是她的女神了？ 她寻找的还是大长腿女孩 啊。对，这个大长腿是一以贯之的，这说明这个还是比较忠贞的哈，一直还是找大长腿的。 我们开始研究他的品味是吗？ 但是我就是说，这个运动员这个群体啊，一些特别是中国运动员，你看其实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乒乓球啊什么，它都发生很多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也有人说了，就是说其实比如说他妻子也知道他这个其实早就换口味了，那么容忍。那是不是就是运动员他这个成长期，他但是他那时候的特殊的一个情况选择了这样，但是他最后其实已经变化了呢？ 哎呀，我可能是我觉得是男人的一个普遍现象，不仅仅是 变心了 这个运动员的。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幸福啊，家庭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学的，我得补上这个，就是都说这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的改一下的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不幸。 哎哎哎，是。